总会有着痛相伴，想谁也想不通答案。我不要一往直脚奔驰的自在，卸下钢铁般的防范，泪真的会停不下来，说不要再彼此伤害，却在下一秒钟就全盘推翻。难道就是我们所谓的爱？改变现在，我们才有未来，未来才有光彩，因为我们用爱牵绊，排山倒海，咬着牙陪你一起承担，忍痛迎着光，学着爱。泪怎么会停不下来，说不要再彼此伤害，却在下一秒钟却全盘推翻。难道就是我们所谓的爱？改变现在，我们才有未来，未来才有光彩，因为我们用爱牵绊，排山倒海，咬着牙陪你一起承担，忍着痛迎着光，我学会爱。改变现在究竟有多困难，困不住我的爱，因为牵绊永远都剪不断，排山倒海，尘埃就不能将希望掩盖。我有梦有你就有爱，迎着光学会爱。 跳

在爱情的海域，你我也曾有过伤心，因为相信让两颗心接近了距离。当我靠在你的怀里，所有话题都是多余，眼前的风景都是你给我的。 星星一

到晴天哦，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孤孤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温柔蓝蓝的海风吹得高高的山峰，暖的风酸的风吹成晚山风。温柔蓝蓝的海风吹得高高的山峰，暖的风酸的风吹成晚山风。温柔蓝蓝 伤，哦，不要哭泣，哦。

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央行决定自7月5号起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可释放的资金约7000亿元。国家卫健委2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零食限量值首次明确规定为每千克0.06毫克。数据显示，3月1号至5月31号，我国北方地区共发生10次沙尘天气过程，低于近17年同期均值。监证会通报，去年证券期货市场共1072家机构存在着失信违法的行为，其中的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主体355家。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将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发布，自7月1号起实施。中国大洋科考49航自第5航段起航，将开往西北印度洋开展热液场探测、表层地质取样等调查。世界杯的 G 组次轮，英格兰6-1狂胜巴拿马，提前出线，凯恩上演帽子戏法，斯通斯梅开二度。 身，谁是谁？往事恍然如云烟，流浪心已憔悴，谁在乎英雄泪？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杰的一首《英雄泪》，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呢是国际禁毒日，那么在今天经典九六九也呼吁大家要向毒品说不，请清晰的认知毒品对大家的危害，以及目前毒品的种类，做到不尝试不好奇。那同时也欢迎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来说一说你了解的毒品的危害，让我们从根源防范毒品。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经典九六九的精美礼品。马上为你带来下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笑忘书》。